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几起事故。京藏高速科惠桥北进京方向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受路段塌方的影响，110国道出京方向德胜口至西关环岛采取了封闭措施，请您注意。另外呢，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重点关注：京津冀区域今天仍然有降雨，天津、河北处在暴雨蓝色预警当中； 北京市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昌平区龙悦苑二区今天0点解封，海淀全区封闭管理场所清零； 天津开学时间确定，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开学； 南京路口街道风险等级下调为低风险，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实现清零。 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在进行内部压力测试，并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提醒大家谨防受骗。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十四五”高精尖产业规划发布，到2025年，北京将培育出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天津交通“十四五”规划发布，京津冀主要城市将实现1小时通达。 河北石家庄取消早晚高峰外地车限行措施。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5集。北京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从昨天开始呢，京津冀区域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这轮降雨的情况。昨晚8点，北京大部分地区当天的降雨暂时结束。之所以说是暂时呢，是因为今天白天北京还会有雨。据北京市气象台在昨天晚间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依然有雷阵雨，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避让积水路段，不要涉水驾车。另外，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雨，局地会伴有风雹，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注意防范。 那么昨天这样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的雨，到底表现怎么样呢？给它做个总结，平均分超过大雨级别，最高分接近暴雨级别。据气象北京发布的消息显示，从昨天0点开始到昨晚8点，北京市平均的降水量为29.2毫米，达到大雨级别。其中城区最大降雨出现在朝阳黑庄户都市农会，降水量为41.4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在通州余家坞，降水量为49.7毫米，接近暴雨级别。 那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的雨水表现。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的平均降水量为26.9毫米，达到了大雨级别。最大降水量为52.1毫米，达到了暴雨级别，出现在武清区四村店。目前天津市主要的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没有接到洪涝灾害的报告。 今天天津依然有大雨，昨天下午天津市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天津市的降雨量将达到40到60毫米。 今天下午，天津还将有分散性雷阵雨，整个过程累积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量级。为应对这场降雨可能带来的灾害，天津市防办在昨天启动了全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位于天津市蓟州区东部的重点大型水库渔桥水库在昨天增加了泄水孔的数量，提高了泄水速度，为水库预留了蓄水空间。天津市各防汛部门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为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做好了准备工作。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对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的采访。 蓟州渔桥水库承载着调蓄上游河北省的沙河、黎河和临河来水的重要功能。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尽可能的多预留出一些蓄水容量，渔桥水库将泄水孔由两个增加到四个，泄水速度达到300立方米每秒，预计能控雨出近1000万立方米的蓄水空间。 我们随时关注水库的雨情、水量的变化，适时调整我们的泄量，最大限度保证河道和我们水库的防汛安全。 响应启动以后呢，各个部门呢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跟踪这个降雨的进展情况以及上游来水情况，全员死守，确保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 再来关注河北，据河北天气昨晚9:30发布的消息显示，随着降雨系统逐渐东移，河北省西部地区的降水逐渐结束，部分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从昨晚8点到今天凌晨，河北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因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昨天下午，河北省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不过，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河北的降雨范围及雨量将快速的缩小减弱，大部分地区会回到多云的天气。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另据河北省发布的地质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显示，到今天中午12点，承德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警。到今天上午10点，邯郸市、邢台市、唐山市、承德市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说完了京津冀三地的雨情，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北京传来了两个好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这个被封闭管控的小区核酸检测呢都达到了解除封闭的标准，从今天0点起双双解封。 昨夜今晨，北京日报、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时间、海淀新闻、海淀融媒等多家媒体也都派出记者前往两小区现场报道采访。京津冀之声同步视频及图文报道也都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上呈现。对解封那一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看。广播端，我们就先来听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今天0点在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的录音报道。 今天0点，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解封，西门缓缓打开，小朋友连蹦带跳，不少人兴奋地欢呼鼓掌。怀孕5个月的蒙女士和妈妈是最先走出小区的居民。 去外面吃饭，溜达溜达，在家憋得可以了，已经。物业什么的都挺尽职尽责的， 大家都辛苦了， 真是不容易，也多亏了有他们了。 哎呦，现在特别高兴，超级激动。 张女士特意化好妆，穿上漂亮的红色旗袍裙，推着坐在轮椅上86岁的妈妈出门遛弯。 你看我今天化妆多开心呀！ 我穿的都 很美。疫情无情，人有情，大家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顺利的度过这个疫情。 70岁的周先生原本准备出去跑步，看着老伴儿的背影，他不禁感谢物业能够送药上门，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我老伴儿呢，第一天高血压药就没了，后来还是通过外卖送上楼的。咱们国家这政策，世界比不了，大家都很满意。 北京国兴三吉利物业公司北京地区总经理常旭峰在这个小区已经工作了21年了。这次他在这儿驻守了21天，虽然吃尽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的苦，却也时时能尝到居民因为感动带来的甜。 物业公司有65名员工在这儿保障服务，每天工作都在14到18个小时，没有床睡到办公桌上、办公凳子上。快递每天平均都在3000到5000，都要有我们物业人员从门口这拉进去，送到业主家里面去。感动的事太多了，有好多业主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日常用品，还有一些要送紧急的，还有打电话关心我们、问候我们的，还包红包的，我们都感谢绝。我们胜利了，抗疫胜利，我们很快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王春生说，街道已经在解封前向居民发放了出入证，解封后小区仍然设有防疫值守岗，社区居民需要配合做好戴口罩、查证、扫码、测温等卡口防控措施。 防控一定是常态化，无论是小区的值守也好，测温、行程、扫码、登记。 有一例确诊病例的国兴家园6号楼，100多户、200多个居民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他们分两批在今天0点和上午9:30由街道统一派车返回家中，这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海淀全区封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 那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国兴家园小区的封控经历。8月2号，国兴家园出现了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国兴家园小区在内的6个小区、5座商务楼宇全面实行封控管理。其中，确诊病例所在的国兴家园6号楼，100多户居民实行21天集中医学观察，其他楼宇的600多户居民实行21天居家医学观察。国兴家园小区周边5个小区的居民实行居家隔离14天加7天健康监测。 另据了解，8月13号0点，除国兴家园小区外，其余5个小区已经解封。随着今天0点国兴家园小区解封，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海淀全区封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请您登录微博搜索话题海淀全区封控场所全部清零，就可以看到京津冀之声今天0点开始的多篇同步视频报道。 那再来了解一下昌平区龙悦苑2区的解封。这个小区的封控时间呢要更长。7月28号，龙悦苑2区出现了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龙悦苑2区及周边8个社区采取了封控管理措施。8月12号的0点，除了龙悦苑2区之外的8个社区封闭管控已经满了14天，而且4轮核酸检测的结果均为阴性，实现了解封。 昨天，龙悦苑2区居民完成了第7轮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在今天0点正式解封。据了解，解封后，龙悦苑2区将继续严格实施常态化防疫措施，要求居民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那么在之前已经实现解封的居民们都在做些什么呢？据北京晚报昨天报道，连日来昌平区龙泽园街道各社区150多名居民报名参加了社区一线执勤测温等志愿服务，为社区工作者分担压力。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在小区封控期间，社区工作者为我们服务，现在解封了，我们执勤，让社区工作者歇一歇。 聚焦今天0点解除封闭的2个小区后，继续关注京津冀3地疫情。据京津冀3地卫健委消息显示，8月18号0点到24点，3地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3例。天津新增1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人。 筑牢疫情防护屏障，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最近，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会同公安等部门，在国贸、大望路等地区开展联合执法，严查疫情期间黑车违法、跨省载客和营运车辆防疫责任不落实等行为。据了解，8月份以来，北京交通部门已经累计查处各类违反防疫规定的营运案件84起。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下午4点多，在九龙山地铁站，一辆河北牌照的商务车被执法人员拦截。经检查，司机拉载5名乘客从北京前往河北迁安，车辆没有营运资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大队长吴楚军说， 他从辣椒亭地铁站承载了4男1女共5名乘客，通过电话、微信和当事人联系的乘坐上这个车的，商议的车费是100块钱一个人，该车没有营运手续，将对车辆进行扣押，最低1万、最高5万的罚款。 下午6点，在大望桥东南角，一辆渔阳公司的正规纯电巡游出租车被执法人员拦截，驾驶车辆的司机竟然是从正规司机手中租赁的这辆车进行运营。 我一个邻居，这不是疫情嘛，在家没事，我帮他开两天。 知道这个是不合法的， 这个真不清楚。来北京一个多月吧，这咱不懂。 执法队员聂伟表示，非正规驾驶员驾驶正规出租汽车也是违法行为， 违反北京市出租车管理条例，将这辆车进行暂扣，对当事人罚款1800元。 疫情期间，市民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进出北京，安全隐患极大。吴楚军表示， 因为所有的乘客没有出示健康码，车辆运营手续不全，他也没有按照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严格进行消毒。 目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已经在机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和主要进出京道路沿线部署了专项勤务，严查疫情期间黑车、违法跨省载客、营运车辆防疫责任不落实等行为。八月份以来，已经累计查处各类违反防疫规定的营运案件84起。 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防疫工作也是重中之重。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在对延庆赛区冬奥签约酒店进行采访时了解到，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区正在不断细化和完善15家冬奥签约酒店的闭环管理预案，将防疫工作落实到实处。来听记者于波川发回的报道。 走进延庆区的八达岭温泉度假村，销售主管常颖为记者详细讲解了酒店为2022年冬奥会所制定的闭环管理流线。 整个园区实行的是分类、分区、分流闭环管理，精准防范。整个园区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绿色的低风险区，一个就是接待入境人员签约客户的高风险区。服务人员也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而像这样的冬奥签约酒店在延庆区一共有15家，将在赛时为冬奥会的技术官员、随队官员、转播商和媒体等相关利益方提供住宿服务。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杰红霞介绍， 一共能够提供3486间客房，能够满足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住宿服务需求。所有签约酒店都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 各签约酒店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杰红霞表示，闭环管理的经验模式还将在下半年的测试活动中再次接受检验。 比如说，我们熟悉园区所有的道路，挖掘之前酒店备用的门，这样呢方便我们设计流线。在赛时，咱们的签约住宿人群和我们的服务保障人群，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线，住不同的区域，去不同的餐厅就餐，人员之间不交叉，这样能够达到咱们一个严格的防疫的要求。 随着当前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于平稳，北京环球度假区也正在有序推进内部压力测试工作，并通过人员健康筛查、消毒、安全距离控制等举措，将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纳入园区的日常工作。据了解，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入园者均需要提前上传身份信息，并在入园的时候确认防疫筛查信息，进行验码测温。园区各主要入口设置有22个大规模的体温筛查点，对每位即将进入园区的人员进行快速测温。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看到，入园处设置了80台健康宝智能查验终端，方便在查验身份证的同时，快速准确核验健康宝，有效缩短查验时间，减少人群聚集带来的风险。此外，园区各景点、餐厅、卫生间内共设置1023个免洗消毒液点位，方便游客随时清洁消毒。各场所严格进行清洁作业，对门把手、扶手等高频接触点每天定时多频次消毒。北京环球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防控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全力确保每一位内部压力测试的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据了解，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处于开园前筹备工作的第一阶段，正在进行内部压力测试的区域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及2家度假酒店。另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今天报道，今天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主要邀请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给予支持与贡献的部分合作伙伴、项目大家庭的员工及其家人参与内部测试。 测试阶段并未对外售票，北京环球度假区提示消费者，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内部压力测试并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 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所谓的体验票、内部票或预售票都存在风险，请切记警惕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开学，这是天津市近期召开的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了解，目前天津市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已经印发，除了明确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之外，工作指南还提出高校遵循错峰、错时、错区域原则，具体安排按照天津市高校外地学生错峰返校日程执行。 此外，工作指南要求学校教职员工和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原则上应该在开学前14天以上返回天津，并进行连续14天的每日体温监测及自我健康观察。开学前在天津未满14天人员应在完成14天健康监测后方可返校。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级的学生返校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及14天内有这一区域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 作为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天津面临着巨大的外防输入的压力。为了做好前哨工作，天津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密切关注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随时评估天津市的防控能力与输入风险，同时还要指导各单位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昨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疾控部门以及医务工作者们的工作日常。 眼下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发展趋势不确定，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每天都要密切关注，随时评估防控能力与输入风险。在此基础上，张颖还要结合天津特点做出疫情防控提示，为全市疫情防控的决策提供支持，筑牢首都疫情防控护城河。现在张颖还分管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工作，市疾控中心24小时开通咨询热线，他指导团队编制了问题答复口径库，几乎每半月更新一次，每次有10几个新问题加入。 我们的职责就是作为一个哨兵，哪个地方出现了风险，有可能就是疫情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把它拎出来。我们要举一反三，把我们天津的防控各个环节织得更细，织得更密。 要用我们自己的专业为政府来提供我们的技术支持，我们要秉着我们职业的这种使命感，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为人民服务，为健康服务。 截至18号24点，天津市还有3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医院进行隔离治疗。为了做好患者的治疗以及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天津市医护工作者们坚持医务人员围着患者走的模式，用坚守牢住疫情防控护城河。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天津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集中定点医院海河医院进行统一救治，目前在院患者中超过70%感染的都是德尔塔变异株，病毒传播力强，患者病情变化快。为此，海河医院也专门开辟了德尔塔病区，有针对性加密患者观察频次，重症患者甚至24小时专人陪护。在红区，医护人员全部实施工作期间封闭管理，轮岗后14天净化期管理的基础上，进入红区的医护提前14天也不能离津。 包括医生、护士，包括技术人员，必须在京在岗，都是在这个闭环里头。 医大总医院空港医院是隔离期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隔离人员发生任何疾病都会统一转运到这里进行救治。在红区包含了外科、内科、老年病科、儿科、妇产科等多科室医护人员，隔离人员在隔离期间一旦需要哪项诊疗，哪个专业的医生就进入红区。如果遇到疑难杂症，院内专科能力不够，总医院就会抽调专家进入红区支援。同时，全市各医院也时刻待命，随时启动远程会诊机制。坚持医务人员围着患者走的天津模式，就是为了减少隔离人员的流动，真正做到点对点闭环管理。两家定点医院在去年都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专用转运通道，从机场入境的确诊、疑似和有任何症状的旅客，都由急救中心的负压120救护车专车专班转运至两家定点医院。本月，急救中心全体员工取消年休假，专车数量根据疫情变化实时动态调整，眼下已经从上半年的6辆增加到10辆。 组建了3个梯队，全员热备状态，全体人员24小时应急电话随时接通，随时保证特殊任务和突发事件的一个应急准备。 昨天，河北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为白衣天使们送去祝福。同时，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也纷纷表示，会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做好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是沧州台记者吴思瑜。连日来，沧州市运河区公园卫生服务站的十名医护人员每天接种疫苗，为居民构筑起一道防疫屏障。第四个中国医师节里，沧州市光明街社区工作人员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水果和鲜花，以及节日的问候。 向防疫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向医护人员道一声辛苦了。 我是邢台台记者王迪。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宁晋县妇幼保健院医师举行庄严的集体宣誓活动，表达全体医务工作者积极投身医疗事业、服务病人、维护医学事业神圣与纯洁的决心。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精益求精，弘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刘震。在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秦皇岛军工医院开展我们在坚守共赢医师节主题活动，组织医生以书写正能量话语、表述内心感言、记录日常工作等方式，鼓励院医生做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疫情防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其他地区的消息。江苏南京中高风险地区实现了清零。昨天召开的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15号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的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昨天再次下调了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同时继续实施7天过渡期管理。这意味着从7月21号以来，南京第一次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8月18号的0点到24点，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此外，又有4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昨天转到了定点医院进行康复。截至18号的24点，南京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5例，出院79例。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从今天开始，南京将分期分批恢复市内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服务。同时，江苏常州、淮安、宿迁等市的公共交通客运班线也在逐步恢复。 在公共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连接南京市江宁区与主城的地铁一号线、三号线将恢复全线运行。江宁区开往主城区的24条公交线路也将恢复。8月26号开始，连接南京南站与路口空港新城的地铁 S1 号线，连接路口空港新城与丽水区的地铁 S7 号线，以及连接路口空港新城与高淳区的 S9 号线将恢复运行。19条跨市毗邻公交线也将根据临近城市疫情的形势逐步恢复。 道路客运方面，南京汽车客运站、客运南站、客运东站等9个车站将于8月26号起恢复市内班线运行。南京相关的省际市级班线，除中高风险地区所设市区之外，将根据对开城市的疫情防控要求，自8月26号起逐步恢复。同时，南京市内旅游包车业务将恢复，跨市旅游包车业务将根据目的地城市疫情防控要求逐步恢复。 此外，淮安汽车客运北站和淮安汽车客运总站将于今天起恢复营业，并开通往市内外主要市县的客运班线。宿迁市已经从8月16号开始陆续恢复开往江苏南部以及长三角其他地市的班线。常州市已经从8月18号起陆续恢复了省市际公路的客运班线。 伴随着好消息的到来，网上也流传出了一张路口里外城小区解封庆典照片，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议论。而经过核实，照片当中的内容是2015年甘肃兰州某旅游文化综合体项目开工奠基仪式的现场。所谓解封庆典的照片则是据此修改而来。据了解，路口街道在降为低风险后将继续实施7天过渡期管理，在此期间人员只进不出，禁止聚集。里外城小区800多户、2400多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没有举办策划过图片中类似庆祝活动。 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网友朋友，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在享受正常生活的同时，防控意识千万不能松懈，加强防护依旧很重要。当然，也不要拿解封来恶搞，造谣是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的。 说完了江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云龙产业园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海南的中高风险地区也实现了清零。进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疫情防控措施也随之进行了调整。最新的措施是取消对出岛人员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求，去北京除外。 对于14天内有中高风险区域旅居史的想要返回海南的乘客，由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改为持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 此外，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昨天发布的关于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的通知显示，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恢复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但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得承接中高地区风险旅游团队，同时启动海南省各项旅游问题活动。 再来关注一下浙江省舟山市红浸轮的最新情况。据舟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的通知显示，目前当地已经完成了对红浸轮全船的3轮终末消毒工作，经相关部门评估，现场的消毒效果合格。红浸轮计划在今天驶离舟山，前往下一港作业。 此前，红浸轮上出现了16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这16人当中已有1人达到了出院标准，在昨天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余15人继续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上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城市发展的新规划。未来5年，京华大地将迎来新一轮产业巨变，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30%以上，形成4到5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实现增加值将近100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7.4%，较2018年提高2.3个百分点。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智能装备、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人工智能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实现智能绿色全面覆盖、制造服务深度融合、区域发展开放联动等5个突破，推进动力转换、效率提升、结构优化3大变革，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 此外，规划也披露，北京将积极培育形成2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4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4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 同时，北京将抢先布局一批未来前沿产业，瞄准国际前沿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超前部署一批具有深远影响、能够改变科技、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方向，构建基于新原理、新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为高精尖产业持续发展培育后备梯队。 北京市通州区以环球主题公园为核心，串联整合大运河、宋庄、台湖、张家湾等周边特色文旅资源，策划了一批环球主题公园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将与环球项目开源同步进行市场推广。这是来自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年度提案办理协商沟通会上的消息。 这一次协商沟通会上传递出很多消息，对未来都充满了商机。例如，北京市将研究启动张家湾、台湖、宋庄三个特色小镇文化旅游综合体建设，围绕张家湾镇运河文化艺术中心、张家湾遗址公园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挖掘漕运文化，研究恢复古城墙、古集市，规划建设漕运客栈、演艺茶楼、城市书房及康体、休闲娱乐中心，打造以漕运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体。 同时将发挥台湖演艺小镇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龙头带动作用，建设一批特色化剧场群落，支持举办一系列戏剧节、文化节等演出活动，发展以小剧场为主的原创剧目和跨界融合类项目，形成高品质演艺产业生态体系，加快宋庄原创艺术主题街区、主题餐饮、主题住宿等旅游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艺术与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宋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此外，通州火线将打造以特色运河文化、休闲度假、国际一流健康服务为主导功能的文化健康小城镇。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在推动制造业立市方面做出了规划。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天津将在未来三年实施包括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智能制造赋能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等六大工程。 据了解，天津市制造强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已经出台，明确提出，到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23.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4%，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25%，为实现“十四五”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推动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将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瞄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加快升级重点人才引育政策。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在住房安居、小客车竞价摇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出台更加精准有力的支持举措，提升人才在天津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出台信创产业人才引育工作方案，在政策资金方面开辟绿色通道，重点支持信创产业的发展。 此外，天津将重点面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建一批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并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大力开展先进制造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推广企业新型学徒制、项目定制、师带徒等培训模式，促进企业技能人才梯次培养。 在交通方面，天津将基本建成海空两港链接全球，公铁两公路网密接经济覆盖城乡，城市交通快慢有序、公交优先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形成枢纽国际化、京津同城化、金滨便捷化、城乡一体化的交通格局。这是天津政务网日前公布的天津交通“十四五”规划中的内容。 规划中明确，到2035年，天津将基本实现天津城区与滨海新区之间20分钟通达，北京、天津、雄安新区之间30分钟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180分钟通达。快递物流方面将实现京津冀主要城市3小时内送达，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那说到交通，今后开车到河北石家庄将更不用再担心外地车限行的问题了。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发布通告指出，除了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车辆之外，从19号开始，外部号牌的载客汽车在石家庄市区道路通行与石家庄市的车辆通行政策一致。此外，此前呢，工作日的上午7点到9点以及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两个时段，石家庄禁止外部号牌载客汽车在石家庄的二环路以内道路通行。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召开发布会，对日前发布的《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年版》和北京市正在构建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进行了解读。 据了解，北京市直接将管控单元划分到街道、乡镇。在此基础上，为了满足各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实际需求，鼓励各区细化管控单元划分，补充准入清单。据介绍，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三线一单，衔接着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发改、规划、经信、交通等部门相关业务数据，通过数据的应用，为项目核准、行业布局、规划调整以及环境执法、信访投诉办理等提供支持。 在文化环境上，这两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实体书店为推动全民阅读，大力发展运河边的文化书屋以及镇上的图书馆，为提升城市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到“十四五”末，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形成以南北书城为引领、特色书店为骨干、星级书店为支撑、各类阅读空间为补充的实体书店网络，打造15分钟阅读圈。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二十四节气诗话》这本书。 一场线上直播正在试运行的咱家书房鹿城店进行。直播间技术负责人赵刚说，今后每一个读者都可能在这里成为主播。 大量的阅读者，最后他阅读完他要表现啊，我们通过虚拟直播间最后他能看到，哦，我是这么样来阅读，把整个的文化通过直播连接起来。 咱家书房鹿城店采取管店融合的方式，既有图书馆的功能，又和实体书店相结合。咱家书房创始人刘恩东说，这里可以和首都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咱们这属于管店结合的，读者拿着身份证一扫描就可以来还书。鹿城店我们计划这月底下一出对读者开放。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里的京杭大运河书院也是周围市民的打卡点。京杭大运河书院经理孙瑞说，未来书院还将和周边新建设施共同变身综合性文化空间， 会有运河文化的展示、文创产品的创作展览、篆刻艺术馆，比如说戏曲方面的运河文化的这种挖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 这两年，像这样的实体书店在副中心遍地开花。截至目前，通州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53家，和两年前相比增长了两倍多。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立军说，两年来，通州区设立实体书店专项扶持资金2880万元，鼓励新建品牌书店引入和高质量发展。未来还将试点设立阅读基金， 区镇两级拿出一部分资金，全区的所有的书店都可以用这个基金，通过基金引导啊，让老百姓更加愿意到实体书店去看书。 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国将开展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工作，第一次示范创建计划命名不超过150个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据民政部昨天介绍，民政部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的通知。通知要求示范创建以县市区级以及直辖市的区县为主要对象，通过自愿申报、初步推荐、全面创建、省级评价、评估核实、公示命名的程序确认，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 通知还设定了负面工作清单项，建立退出机制，加强动态管理。每年对已经获得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称号的，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复核。 对工作不达标或发生重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的案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取消其示范称号，确保示范创建活动的权威性、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通告，依法驳回包括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在内的109件商标注册申请，并将不断强化对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 通告指出，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但个别企业和自然人把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和信鸽、天神等相关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进行恶意抢注，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以攫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场声誉侵害他人姓名权及其合法权益，已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谴责，并对一商标注册申请予以快速驳回。 此外，通告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保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高压态势，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人及其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依规严肃处理，持续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对于恶意注册商标一事，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题为《无底线抢注，此风当杀》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尽管恶意抢注不等于最终注册成功，但这种为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的行径实在令人不齿。恶意注册商标要么是傍名牌蹭热点，要么是刻意囤积，即不用先囤，司机碰瓷，行敲诈勒索之实。对此类行为，商标法已有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抢注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文章表示，让违法违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既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更是社会的朴素共识。除了依法驳回申请，需要让违法抢注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该警告的警告，该约谈的约谈，该处罚的处罚，还应该建立完善黑名单机制，拉黑那些屡次违规不改的代理机构。总之，务必要用零容忍的姿态，建立相应的机制，清除恶意抢注者搭便车的土壤，让他们碰一鼻子灰。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情况，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当地时间8月19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配图公布了国旗的样式。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期间，曾经使用过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作为国名。 美国总统拜登18号表示，美方试图在8月31号前将所有美国人撤出阿富汗，届时若撤离未完成，美军会继续留在阿富汗，直到将所有美国人撤出。据美媒报道，目前仍有超过10000名美国人滞留阿富汗。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过预警说，美国政府无法确保个人前往机场的通行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当天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目前已部署4500名美军至喀布尔机场，但美军任务是确保机场安全，并不具备在机场外接救大量人员的能力。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历时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打得不值。美联社19号报道，不仅阿富汗战争，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同样是个错误。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付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耗费超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另一方面，10多万阿平民在战火中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当初被推翻的阿富汗塔利班又重新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宣布，目前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乏明确性，暂时冻结原定于21、23号向阿富汗发放的现值大约4.4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迫于美国压力做出的这一决定。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设立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于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一名美财政部官员披露，美国正采取措施阻止阿富汗塔利班获得特别提款权，这就意味着即使阿富汗能重新获得特别提款权，塔利班也很难利用这部分资金。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9号的下午6:00，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66.6959万例，达到2,920,1,939例，死亡病例增加10,584例，达到了430,467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日本19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5,156例，首次超过2.5万例，再创新高。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5,534例，连续两日新增病例超过5000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其中一人在接种两剂疫苗后因突破性感染死亡，这是东京都第二例突破性感染死亡病例。 英国最新发布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报告显示，针对传播迅速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英国应用最广泛的两款新冠疫苗，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效力相对原始毒株明显减弱。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5集，北京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强的堡垒，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危急时刻，全国各地多支医疗队勇敢逆行，驰援武汉。1月27号，由12家北京市属医院组成的北京援鄂医疗队两个小时内完成报名并抵达机场，星夜驰援武汉。在65天的战斗中，北京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队员逆风而战，全胜而归，为圆满完成支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020年3月12号，在北京援鄂医疗队驻地，在抗击新冠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一场特殊的预备党员发展会正在召开。宣武医院护士邢正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战斗呢，看到了我们党的力量，看到了我们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抗这个疫情。在这个战役的过程中，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向一名真正的党员靠拢。 北京援鄂医疗队的138位医疗队员来自13家市属医院，在援鄂医疗队组建的同时，就成立了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任命了临时党总支书记。在飞赴武汉的当晚，鲜红的党旗在机舱口高高飘扬。北京中医院护士蔡维敏说， 当时我在上飞机那一瞬间，党旗在机舱门口飘扬的时候，感觉后边有后盾，就是你不用顾及到自己后背，你只要往前冲就行，就觉得全身的细胞都已经活跃起来了。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与最凶恶的敌人展开了空前的人民战争。北京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北京友谊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刘壮谈了他的感受。 从最开始全武汉的封城，到后来采取分级诊疗，对于轻症的病人我们集中转到方舱医院，重症和危重型的患者我们集中转到定点医院，采取集中专家资源、集中人力、集中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集中我们的治疗，明显可以看到重病人的比例在逐渐下降。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了最正确的措施，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如果不断然采取这种措施的话，那这种病毒播散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远比现在要大十几倍甚至于几十倍，能做出那个重大的决定，只有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觉得才能做出来。 在抗疫过程中，北京援鄂医疗队党组织和党员自始至终都充分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值夜班还是给病人插管这种危险动作，党员们都冲在最前面，甚至年龄最大的党员还要求像年轻人一样值夜班。北京友谊医院临时党支部书记王维说， 因为我也是个老党员，20多年了，工作的时候隔离病房里面时间就是6小时安全，但有些时候遇到病人出现紧急情况了，有危机情况的时候，那即使我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但是我也不能放下病人出去，即使有危险，即使有困难，那该上也得上。 正是有这样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北京援鄂医疗队在武汉期间有55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全都确认为入党积极分子。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说，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他们经过思考主动地提出来要加入党组织，这是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对群众的一种鼓舞和感召。党组织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发现人、培养人、鼓励人，把我们更多的这些有信仰、有坚持的人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打大仗、打硬仗、打胜仗。 北京同仁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金建敏就是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一员。 这2个多月呢，我自己受到的教育比我40多年来受的教育还要多。在抗疫一线，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经历的一切感动和彻底改变了48岁的我。我真正理解了我们党的初衷，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救治人民的时候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自己这么多年来心中想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在和平年代好像体会没有那么深，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去充分体会到了。 在武汉抗击疫情的第40天，北京援鄂医疗队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所有队员用自己的站位摆出北京2个字。 我们不讲条件，不提要求，我们不辜负在武汉的每一天，也能够对得起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摆出来的这2个字，北京。 武汉一中国。 北京援鄂医疗队在武汉连续奋战65天，累计收治患者345人，一战到底，全胜而归。如今队员们各自回归平凡的工作岗位。记者来到宣武医院急诊科采访在武汉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的邢正涛。 有一些事情更勇于去承担一些责任吧，比如说原来可能下班要是在做相关工作心里抵触，但是回来以后就认识到应该去这么做的。 比如说今天你应该是凌晨2点就下班了， 对对对， 但现在已经10点钟了，你还没走。 我们这儿患者一些问题，想找着一些规律做科研。 在武汉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金建敏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手机截图，那是在回京休整结束时北京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在群里的留言。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打今儿起我们从北京援鄂医疗队变成了原北京援鄂医疗队，今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将成为这个永久身份的加分项或者减分项。 我们每一个队员在经过了这次的洗礼之后，回到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仍然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各自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去温暖所有的患者，去温暖更多的人，为我们这个永久的身份继续加分。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感谢收听。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